冇錢買酒啊！我今晚啊點樣過啊？冇錢買煙啊！我今晚又點樣過啊？要食西北風啊！講理想又有乜嘢錯？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下首歌唔系有错啊？ 冇错，你上个礼拜都预告咗啦， 预告咗啦。嗯，但未预告咗之前咧，讲啲几惊险嘅嘢俾你听。 嗯， 系先咧，我啱上嗰集都争六蚊到。 嗯，系、哎、 哇，真系吓死！ 哇，几激，好精彩啊！上个 攞唔错， 真系好彩。 唔可以话好精彩，攞唔错啦。 系系， 即系再录咧，其实录唔翻嘅。 嗯 啊咁啊，可能资讯可能做开，我都会中多啲，但录唔翻。哇！真系吓冷死啊！话真系听咁啊，咁啊，嗰首歌好多人知啦，就叫玻璃心， 系 阿黄明志啊，一个马来西亚嘅创作型歌手啦，一个饶舌歌手啦， 即系 rapper 啦， 系啦，咁啊， 大陆唔俾噶啦，好似 系啊，咁啊，我听咗好多坊间好多人讲噶啦，即系点样讲佢咧？咁啊。好奇怪噶，好多人都攞佢呢首《玻璃心》咧出嚟咧翻译啊，知咩个翻译啊？ 翻译佢已经系普通话噶啦，解释， 即系咩叫心七七啦、啊？最多人讲噶啦，阿萧山又讲，阿赵博又讲咁样，咁啊，阿萧山同赵博啊，同埋其他出边啲嗰啲KOL 啦，咁样都解释首歌嘅心七七咧，佢点讲嘅咧？佢就话系新气气，新痴痴，就心七七，咁啊个个都系用呢个讲法嚟话嘅新气气，即系其实咧，呢一句潮语啦，即系上个礼拜我就讲过滴滴啊嘛， 系， 嗱今日我又讲翻个潮语俾你听啦， 系， 心七七， 系 ，OK， 可以咁译嘅，你可以将咁译佢系一个叫新痴痴，即系比较可爱、得意啲嘅讲法，即系你个唔系新气就好嬲啊。心七七咧就比较可爱啲、得意啲嘅，但如果你就咁直译咧，其实我真系觉得有少少唔系好啱。 嗯， 我哋广东话或者我哋香港人啦，有一句说话系可以译，将心痴痴译出嚟系啱啱好嘅。 嗯， 就叫嬲嬲猪， 嬲嬲猪，咦，好曳喎。 啊，喂，但系冇一个人会咁样讲，全部直译。啊，即系话咩果子狸啊，咩小猫小狗啊，出征啊，喂，即系讲出嚟，使乜讲出嚟？只要嗰个网友系曾经上过大陆嘅网，或者有个微信，或者佢都知道，全部知道嗰啲嘢系点解啦？嗰首歌系点解噶啦？系咪先？系先？咁唯一最难解嗰个就系心痴痴，心七七，但系心七七咧，我觉得啲香港 KOL 都解得唔好。我谂我用嬲嬲猪咧，我就应该系全香港嘅 KOL 解释得最好噶啦。 嗯， 话声咧，即系坦白讲，即系我如果我要听一个节目，嗱，我唔系想自己赞自己啊。你听一个节目，你将一首歌咁样嘅嘢，将佢啲嘢演绎翻讲翻出嚟，解释出嚟，边个做得啦？ 系啊，咁啊系。 边个做得啦？我求其搵个人出嚟，嗱，小猫小狗，果子狸，蝙蝠，咁系讲咩啊？咪讲食嗰啲动物咯，喂、咁佢个个识讲，我使乜你讲？咁点解你但系好似呢个黄明志，其实你有好多嘢讲佢噶嘛？ 嗯，佢系佢麻麻啲熟悉咯，都系近呢几首歌啦。 喂，呢条友啊，冚家铲嚟嘅，即系你见到佢就好似见到丢粪球咁，冚家铲嚟。 佢系偏台湾嘅， 但系听我咁讲啦，佢一个马来西亚人，喺马来西亚唔系好红。开头， 嗯， 跟住去咗台湾就红啦， 系啦，佢系啦， 去完台湾，跟之后咧，跟住就回流翻去 马来西亚，嗯， 咁啊，哇，一嘅喺浸过洋水唔捻同啲噶嘛，就马来西亚啲人咁样，佢系正正宗宗嘅大中华教， 即系当年 ，OK， 佢攋嘢噶， 唔系佢有冇喺大陆搵我食啊？ 哇，有，佢啲歌都喺大陆嘅，有出碟嘅。 嗯 啊，佢好出咗四五只专辑嘅， 嗯 啊，亚洲通乜通乜通乜嘅，全部都系亚洲通乜，咁、我哋见到有一个叫亚洲通缉啫，吓、亚洲通缉咪做得简单，佢将马来西亚国歌改编， 嗯， 屌你老母啊，黐线，喂，屌你马来西亚告鸠佢，即系个国 國歌法噶嘛，馬來西亞有，你攞嚟改編喎。 有冇事啊？ 冇事， 即係證明人哋係一個文明國家咯。 但係坦白講，佢真係犯法嘅。 嗯， 啊，因為坦白講，即係呢啲係馬來西亞嘅不堪，政府不堪。你紅啊，你紅我就算啦，唉，唔撚就告你，應該告佢老母啲威嘅。話聲你聽，你諗下一個人，佢明撚知嘅話聲你聽，佢明撚知將個國歌攞出嚟改。屌你老母真系坐监嘅，马来西亚打腾有冇 可能？其实可能好新加坡打腾，马来西亚 唔知啦，唔知啦。嗱，话声，喂，佢都咁谂改，佢点会唔会玩鸠你中国啫？唔系我点会唔玩你先？佢性格就系咁啊！佢一直都有心路历程嘅，其实佢系出名系将啲歌词改到好绝密嘅，光光交出真心， 嗯， 系光光， 嗯， 光光交。 嗯， 即系屌屎忽啦！ 嗯， 光光交出真心。 嗯， 即系佢系将佢玩呢啲咁嘅食字啊。 嗯， 佢同阿一个日本 A.V. 啊咩啊三上游啊， 系 啊咁啊，我咪喺我哋嘅聊天室嗰度讲啦。未有未玻璃心嗰时候，我已经介绍呢个人啦，话声你听吓。 嗯， 介绍你听呢首歌啦，系嘛？三上游啊，咩又试玩啊？咁嗰时候我都未知有玻璃心呢单嘢噶，我介绍俾你听啊。 玻璃心啱啱 嘅 啫嘛。 啊，咁样我就未知，我就知道。呢个叫黄明志，咁我再介绍俾喺我哋聊天室嗰啲朋友听啦。咁我就冇喺 YouTube 面书嗰度介绍嘅，冇啊介绍嘅。咁我哋自己玩，因为费事你啲唔熟悉，我介绍你都唔识实听噶啦。咁我会仔我只会喺我聊天室嗰度，因为我成班自己人啊嘛。我好中意将我听嗰啲嘢就话俾你听。我听紧呢，我听紧呢条友嘅，我识呢啲人唔系话咩识，即系我理解呢条友之后，我跟咗佢一段时间噶啦。OK， 咁反而玻璃心我唔系咁早知嘅，新聞出我先知，因为我话跟啫，我都唔知，佢都未出噶嘛，嗰首歌，即系未去到啲我会留意噶嘛，因为我要跟好多潮流文化嘅嘢噶嘛，啲文化人嚟噶嘛，你知我啲啊，咁啊我未留意到有呢首歌就已经出边喺讲啦，咁我先听，我先知啊，有一首叫玻璃心，我介绍三岁人啊嗰首歌俾你听嗰时候咧。我未知有呢首歌嘅、嗯、，OK， 咁当然啦，一知我就好识啦。佢、 嗯、 系一个马来西亚，可能佢唱嗰啲歌咧好 rock 嘅，我嗰啲即系其实好垃圾嘅， 好垃圾 嘅。 即系你都有跟开， 有跟开 ，OK， 即系我就冇乜跟 開。嗱，我跟佢嗰时候咧，系因为佢好想你咧，呢一首歌好想你。 嗯， 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 冇 听过啊， 冇 ，OK， 咁啊条女唱嘅，啊，咁咧就系佢阿啲黄明志作曲作词嘅，咁啊洗脑歌嚟嘅，喂，好捻热呢首歌，即系冇可能要唱喺大陆唱下几成日唱啊，是必，好想你，冇听过咩？好想你，冇啊 ，OK， 算唔紧要，咁啊其实你因为有呢种咁嘅大陆会出啲人中意唱嘅歌，我就先识得有呢条友。即系因为咁啊，有啲女唱嘅，咁跟住跟翻佢啲歌咧，佢后期咧，即系红啊红喺红啊红啊红啊嗰期嘅时候咧，佢就将啲字我嚟玩啦，即系可能有啲串你下你串下你啊闹下你啊改国歌啊，咁佢做乜嘢？其实你唔好以为佢系一个误会嚟嘅，佢搞呢一次玻璃心，佢好明显系特登嘅。 嗯， 啊，即系点解佢特登咧？就因为咧，佢揾咗一个女仔同佢合唱。呢、這个女仔叫陈芳宇，唉、啊，真系 哦， 啊，呢、這个女仔来历都唔好讲啦。 我又唔系好识喎，其实就 又真系呢个女仔我真系唔识。我系跟翻《玻璃心》呢首歌，我先识有啲女嘅、我先跟翻佢嘅故仔。阿黄明志揾陈芳宇。其实基本上黄明志是知道呢单嘢系一定会害捻到， 佢系马拉妹嚟嘅应该。 唔系，陈芳宇系澳洲华裔嘅。 咁样啊？ 啊，佢识睇繁体字，唔识睇简体字嘅。 嗯。 佢系喺香港人移民，或者台湾人移民嚟嘅。 嗯。 啊，咁佢个详细唔知啦。咁其实黄明志揾呢个陈芳宇咧，佢系因为佢知道佢呢首歌。是奶硬嘢嘅，佢唔可以揾其他人唱，即系佢唔可以揾四叶草唱，佢唔可以揾其他女仔唱，因为佢因为就会害佢会害到呢个女仔合唱嗰个会冇咗大陆嘅话，其实佢自己知，因为佢揾陈 系，因为佢陈威嘅陈芳宇我已经知啦。 嗯， 陈芳宇其实有一单嘢咧，佢就喺大陆咧，依嗰时陈芳宇未有呢单嘢之前，喺大陆都有啲， 有啲声音啦， 声音啦，咁唱下歌啦，唱下歌啦。咁啊，佢系同一个新疆啊，定西藏新疆嘅女仔，系嘈过嚟嘅。啲網紅嘈過嚟，咁咧佢喺因為佢翻去澳洲，唔知澳洲定邊度啦，翻佢個定居嗰度咧，就作一首歌，就請你滾回新疆。 嗯， 佢鬧鳩嗰條女咁啊，係一件廁所食煙嘅事嚟嘅啫。 嗯， 啊，咁啊佢係咁鬧佢，咁啊佢咁啊當然啦，佢你知啲小粉紅噶啦，出征啊嘛，喂你鬧我哋新疆妹我。新疆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啲小朋友有做。咁搞到其实搞到好大单。咁呢条友呢条女唔使讲啦。 嗯。 啊肯定就唔都唔系 Benny 时代嘅。但就已经唔可以喺大陆发展啦。 嗯。 咁黄明志呢佢好叻㗎，佢就专搵呢啲咁嘅有争议性嘅人。 嗯。 就同佢去再唱咗呢首玻璃心。咁其实一家平时两家仲有一来佢真係令到呢个陈芳宇好红啦，而家好红。 嗯。 啊咁亦都得到一啲澳洲嘅华侨好支持佢啦，即係有啲黄丝好支持佢啦。 嗯。 咁亦都成为黄明志佢喺 YouTube 点击啊。 嗯。 1500万。 个而家应该唔止。 唔止啦，应该唔止。 即係我当时讲系啦。 啊咁嗰度搵到十几廿万到咯，我谂过，咁净系点击 咁夸张， 可能有100万添嘅，差唔多，冇100万啦，起码十几廿万啫。啊，佢一首歌，咁佢咪唔要打大陆嘅市场啫嘛？讲真，佢由头到尾根本就喺度串紧个大陆，好多首，佢一首叫飙高音嘅歌， 嗯， 哇，真系，真系唔好话笑啊！我哋嘅天下第一才子啊， 嗯， 天下第一才子话飙高音系唱高音。梗系唔系啦，根本就唔系高音嚟。佢首歌叫《飙高音》，系串紧啲人喺大陆唱歌，啲嗰啲歌星喺大陆唱歌，特登将啲音飙好高，佢系串紧嗰系串紧嗰啲人啊。 嗯。 咁呢个黄明志一向就好中意语不惊人世不忧嘅，一路都系串紧啲人啊，语带相关啊，有啲咸咸地啊，唱歌有粗口啊，真系屌你老豆、啊。 嗯。 又屌你老母、啊，话声咧，即系啲歌词里边，当然啦、啊。当然就是即係佢丢你老母喺一边咁意咁嘢啦咁粗口啦。 即係鞋音。 鞋音啦因为佢係识广东话又识台湾话 嗯 你都系嘢识英文啦。咁佢係一个咁嘅人佢係即係又唔好咁神化佢佢去咗台湾之后 嗯 开咗窍佢先至即係可能唱啲咁串歌啦咁语不惊人世不忧咁好得我哋嘅有啲华人，即系人一样嘅啫嘛。你越串嘅， 嗯， 我真系觉得系，我真系越中意噶嘛，系先？咁啊形成喺台湾有 fans 啦，系嘛？咁喺香港都好多 fans 啊，香港开过演唱会噶， 嗯， 啊咁啊，当然好唔知喺边度开啦，总之开个演唱会嚟香港唱歌啊，唱一首叫咩学广东话噶， 嗯， 啊咁啊有粗口嘅，咁啊都系咁样啦，咁起码。你要讲一讲出呢一个人嘅发迹，同埋佢呢一次佢明显系特登咁做嘅， 嗯， 啊，即系唔好话佢当系佢一个误会啊，冇误会过， 嗯， 有今时今日佢亦都知，佢亦都喺呢一单嘢嚟讲攞得最多最多着数嘅， 嗯， 吓咁啊，咁希望大家都 等 留听下啦。咁佢 知道讲咩咧？即系笑鸠大陆， 笑鸠大陆啦。咁佢，我真系随口噏到佢几首歌嘅，有几首歌系好好听嘅。 嗯， 飘向北方系嘛，北飘往北飘啊，好好听嘅。 嗯， 听阿奇嘅版本啦。 嗯， 啊咁啊，唔好听黄力宏嘅版本，黄力宏个版本唔好听嘅。吓，咁啊，仲有边几首咧？仲有一首同一个日本女歌星，唔知唱啊叫东京盘咩盘？咩盘嘅？ 嗯， 啊，东京咩盘啦？咁样嗰首歌就亦都好听啊！咁啊，啲洗脑歌嚟嘅，唱好多洗脑歌嘅。 嗯， 咁啊有两首同四叶草唱嘅。咁啊，都有几首歌同，总之佢好多歌都好听啊！但系当然有好多歌就好啦，系啊，啲咩吃大便啊，嗰啲唔使听噶啦。 佢得唔得咧？佢呢个歌声， 唔讨好咯，个样 唔讨好， 才华一流。但佢有佢问题就系、是、佢住喺个歌词度啊，佢作曲唔系嗱，佢一个广东唔系我话中文歌有一个难处，就系、是、我佢系佢嘅词系好绝密嘅， 嗯。 佢理論上係應該著咗詞先，有個詞先， 嗯， 佢先至諗歌曲落去，所以嗰啲歌永遠都唔係咁好聽，詞者一流啦。就、嗯、坦白講啦，玻璃心首歌嘅音樂係唔好聽嘅， 嗯， 係首詞嗰度歌得嘅啫， 嗯， 係咪先？咁佢好多歌都係嘅，當然有佢有例外啦，有啲歌曲又得，詞又得啦，但佢大多數嘅歌咧都係詞得。啲曲唔得，就算同三藏油画嗰首歌，佢都系唔好得噶。佢嗰啲曲都唔好得噶。嗱咁讲真啊，佢系可以食正咗嗰条水，而且更加而家唔中意大陆人啊嘛，哇，更加 work 啦。咁样咁你要知道佢一个好中意捣蛋嘅人嚟噶。 嗯， 你听我咁讲，佢系将个马来新加坡歌都攞嚟改编嘅人，你就知道佢几咁大话嘅一个咁嘅人啦。所以佢今时今日系佢自己攞嚟嘅，佢亦都系好想有今时今日咁样嘅。咁、嗯、我哋顺便送咗一把日日听咯。 嗯， 啊，而家啲玻璃心嘅人系好惊佢咩噶嘛，即系好多人听噶嘛。咁你咪听咯，听多啲咯。咁啊，咁、嗯、我成日都听嘅。咁啊，首玻璃心。咁我准备唱熟佢啊嘛，睇下卡拉 OK 有冇唱啊，迟啲喺大陆咁啊，我 哇大陆有一唱呢首，你唔好讲嘢啦， 唔出奇噶， 封杀咗啦， 系咪 全部封杀啦？ 哎呀， 所有发到，即系我喺微信，你知我又玩微信群噶啦，嗰首歌你系要发到上系发唔到， 嗯， 系尽办法录屏再录屏先有机会俾啲人听到，你明唔明啊？系完全封杀晒， 即系佢其他歌都唔得。 佢成 個人北方都唔得， 應該唔得啦。 唔係啊，飄人北方好好聽啊， 應該封殺曬㗎。 聽下啦，還掂你都唔使錢㗎啦，喺 YouTube 聽㗎啫嘛。 嗯， 咁你可以聽下嘅。咁啊，我推薦佢有幾首歌嘅嚇，飄人北方。 嗯。 咁啊，同埋嗰個同日本妹唱嗰兩首我都推薦嘅。咁、嗯、啊，你話玻璃心係咪真係咁好聽？就聽歌詞啦，請你留意歌詞啦。 嗯。 音樂都係真係坦白講真麻麻。咁、嗯、啊，咁佢係一個創作人啦。咁其實都係佢有導演嘅， 有導演 啊，拍嗰啲喜劇啊，所謂好撚爛嘅喜劇， 短劇咩？ 喜劇，好不知所謂嘅啲喜劇，唔就好睇嘅，啲馬來西亞式嘅喜劇， 即係好撚悶嘅， 唔識笑嗰啲咯，總之。 O K 啊，但係佢一個好創作人嚟嘅，因為佢喺佢自己嘅 M V 嗱，佢出我成日講嗱，我唔係即係話佢。佢作曲唔得，佢作詞得，但佢拍嘢都得。佢做佢一個非常之有料嘅、有諗法嘅導演嚟 嘅。 嗯。咁佢睇佢嘅 music video 咧，其實係一個享受嚟嘅。可以盡量喺佢嘅 music video。 嗯。 咁啊 OK 啦，咁啊希望大家都咁啊希望聽到我冇聽到我講，咁或者你又同出面啲 KOL 比下，咁啊睇下我講得好啊，定係出面嘅 KOL 講得好啦、啊咁大家同系讲呢个黄明志首玻璃心嘅啫 ，OK， 咁大家比下啊，记住心七七有一个好好嘅译嘅方法系乜嘢啊？ 咩话？死 嬲住， 嬲住， 哦，唔系新字词，唔系新气，系嬲住。 Okay， 连老萧都唔知啊，肯定啦。 唔识啊，点可能识老萧？啲潮语梗系冇人识，你问咩个迪迪 即系我得闲， 系话我得闲啫嘛，边有即食啊？迪迪系好，我真系好得闲咧，我好大嘅谂法嚟噶。啊 ，OK， 呢啲你老师点会识嘅啫？系咪先？你问我就识啦，系咪先？话啫，因为我贴地啊嘛。好啦，咁啊， 你即系你嗰个嬲嬲猪，我真系唔知道。 啊，嬲嬲猪 就系你讲我先知道，我都好跟，算系好 in 下噶啦喺网络。 咁香港人讲嬲嬲猪，你都听过噶嘛？ 嬲嬲猪就明， 系咯，心七七啦、啊，咁样其实。新痴痴啦，其實基本上是普通話譯出嚟啫，咁樣其實唔難估嘅。但我哋有一個更加好嘅譯法 ，OK？、嗯、當然話有冇一個更加好嘅譯法咧？佢有你咪嚟攞嚟講下咯，好冇？好啦， 嗯， 咁啊都係講完呢個網上邊嘅，都其實網上邊嘅嘢嚟㗎啦咁啊好邊計，我又翻嚟上個禮拜戰艦嘅系列，呢個巴哈打， 嗯， 嗱以前就我就估計係 man 打， 嗯。 而家我估计巴打，但我成日到而家都系咁嗱，你唔好再同我讲，我始终都觉得嗱，而家开始我觉得佢系个万能贼嚟嘅， 嗱，冇得， 我覺得 得 嘅，我覺得唔係。嗱 ，OK， 我覺得佢應該係平反咗噶啦， 平反咗噶啦。 嗯， 但係你要知道，你要知道，我先唔好講喺朝陽區， 嗯 ，OK， 北京， 嗯， 啲女仔八千蚊人民幣貴唔貴？ 一萬啊， 八千， 後尾話一萬啊。 計落人港幣，佢計翻港幣先一萬啫，係咪啊？ 唔係嘅，都話一萬蚊人民幣。 O K， 一萬蚊人民幣。 即係咁講啦，八千到一萬啦。 一萬啦，就一萬啦。我呢啲大人唔計嗰啲滔滔嗰啲，一兩千蚊，一兩千蚊數嘅，你唔計啲嘢嘅。O K， 一萬。 係。 O K。咁但係你唔覺得，如果一萬叫只鴨，好 make sense 喎？一萬蚊叫只北京田鴨，就真係好似 我唔知 啱過。一萬蚊揾隻角角喎， 一萬 嗱，因為有另外一個講法噶嘛，你要記住、嗯、，OK？ 話呢、這個呢、這個女仔咩名咩名就唔記咗 咩言 咧？啊，呢、這個女仔啦， 呢、這個女 X 言， 啊，呢個女仔，呢個女仔係媽媽神嚟噶嘛？ 嗱 make sense 喎，廿九歲做媽媽神又 make sense 喎。 嗱， 我講咗 make sense 先，你跟住慢慢駁，我冇所謂嘅， 係， 因為我冇立場喺度 ，OK？OK？ 咁啊，又 make sense 嘅喎，嗱，諗下啦，你大家成日講。八千蚊即系一万蚊俾人呃，你上个礼拜咁讲啦。 嗯。 咁如果八千蚊一万蚊叫只鸭，唔系俾人呃喎。中间啊，嗰条女都要食你一笔啦。中介费。 讲。 咁都可能五千蚊俾只鸭，其实差唔多嘅喎。 当我明。 你要知道一样嘢啦，唔系各各各喎，各各各一日可以做三次，啊，每次收二千，咁都六千蚊啦，系咪先？咁嗰啲各嗰啲鸭，一日可能做一次两次嘅啫，如果包佢过夜。哇！你唔俾翻一皮嘢，真系唔啲嘢，就要多又要计呢样嘅，就拆翻份俾妈咪。咁佢咁一万蚊 make sense 喎、哦，其实 make sense 一路以来传紧啊，迪迪， 嗯， 系一个同性恋者噃， 嗯嗯嗯 ，OK， 系 得， 王力宏系中意女人，但系你唔可以唔俾迪迪中意佢噶嘛，明唔明啊？ 好 ，OK， 嗱，咁当然啦，即系我又唔够胆讲话唔系，即系点解咧？因为而家你啲主流嘅朋友啦，大家咁讲啦，都企喺佢喺一直会叫鸡嘅男人度啦。 嗯， 嗱、啊、佢提高嗱咁喺提高我哋 man 霸， 嗯， 即系我哋战男嘅 man 霸啦，嘅师兄嚟噶啦嘛而家。 嗯， 哇，屌你啦，有个李云迪系师兄， 嗯， 咁就老夫下都型啦，系咪先啦？个师兄嘅、嗯、师兄嚟噶啦。 嗯 ，OK， 咁啊，对我哋个音乐，即系我哋嘅 man 霸嘅音乐造诣同埋文化咧。咁啊，都得以提升，咁啊，我哋都冇问题嘅、嗯， 好， 咁嗱，我就想讲一个好紧要嘅 point。 嗯， 北京 ，OK， 啲女值几钱？但未讲完之前咧 ，OK， 咁你系咪有嘢想讲下先？呢单嘢 系啦，即系到我讲未？ 系啊，到你讲啦。 好 ，OK， 即系你而家就怀疑佢话有人传佢系妈妈神系咪？ 系啦，佢讲一万蚊嚟跳马嘅， 假嘅。 OK， 点解？ 由依單嘢一公布， 嗯， 就擺到明係大陸公安， 嗯， 即係大陸某啲人唔妥李雲迪先會咁公布啦， 嗯， 係咪？一定有，我覺得有人係 覺得係 嘅 啦， 啱啱先？ 你陰謀論 都唔係陰謀論咗，肯定係有人唔妥先會咁公布。 一定用陰謀論啫嘛， 係你當 點會唔係陰謀論啫？屌你！ 咁點解？嗱，一開頭 有人唔中意佢，即係喺度攞攞唔中意佢。假設啦嚇，陰謀論 咯， 係陰謀論啊嘛。 咁依單嘢能夠爆出？喂，阿大哥啊，咁多衰嘢都爆唔到出嚟啦，因为冇得罪人啊嘛。阿、嗯、大哥知道嗰边个啦，会爆炸嗰个啊。 中国都会爆炸。 嗯。咁、啊、李云迪能够依单嘢爆出嚟、嗯，肯定一定系忍唔到以佢咁嘅身份。 但系你唔好意思、啊，我哋而家闭国啦、啊，系、 嗯、 专打呢啲咁嘅娘炮、啊， 系咪先？ 喂，大佬，而家专打娘炮啱？呢个李云迪就啱啱系个娘炮。 等等先， 佢就系一个吴亦凡。都系，佢唔系吴亦凡咁扑街啦。哎、我觉得好鬼扑街啊，真系 I 屌啊！啊，咁而家打压紧粮爆啊嘛，你合乎阿爷嘅准则个打压嘅准则噶噃。 系， 咁你继续讲。 跟住， 嗯， 打压啊嘛， 嗯， 咁啊即系有预谋噶啦， 嗯， 要打压佢啊嘛，嗯、因为佢咁嘅名，音乐家协会都会反对啊。嗱、嗯，就系要做佢啦， 嗯， 咁做佢一传出嚟，已经系话佢系搵呢条女， 嗯。 捉到条女之后咧，就揾到佢啲资料，揾啲成，佢认咗，当场认咗话嫖娼，系嘛？ 嗯。 咁、嗯、但系因为呢件事之后，好多网民系撑李云迪、 嗯， 大概三日， 嗯， 三到四日啊，你记住个 时间。因为污水唔得啊，你落去嗰度嘢，你屈佢嫖妓，打你打唔到佢人格。 一唔系直情系人格高涨添啊，话佢好人 啊， 好人啊， 伤佢啲贪官。 因为佢刁民牛啊， 唔系相对嗰啲 啊，好明。 相对啊。贪官啊，相对啊咩嗰、那个咩， 权 色嗰个叫咩咩小、啊、小文话、啊、有个赖小文啊嗰啲话包个二奶点样样， 跟住相对啊嗰啲， 跟住相对啊吴亦凡啊嫖幼女啊唔俾、啊、钱啊灌醉人啊强奸系嘛，吴亦凡依 家特屌刁民牛， 人哋而家个个喺个网上面个个话佢系好人， 系啊，因为佢煲煲清， 大概三日之 后，系啦、啊，因为泼佢泼污水泼佢唔到， 就话佢基佬。 就话佢系性小众，因为坦白 讲，基佬啊，我最近讲基佬， 好， 我讲唔讲呢啲啊？我唔使政治正确，我讲基佬，我最尊重基佬，我师，系咪先？啱啱先， 啱啱 就系咁讲， 大家唔使讲呢啲嘢，我明白嘅。 咁、okay? 所以就话咧，好明显系假嘅，后屘都冇再讲咧。 即系又要，即系又而家大家判，好似判佢系基佬都判佢唔到喎。 冇人理啊，因为知你判咁咪假啦嘛。你因为传咗三百嗰啲，因为点解咧？佢个古仔太过完美啦嘛。 嗯， 话搵到个女嘅，个女嘅就有个转账记录，就约佢出嚟，佢话又再俾钱拉。开头个古仔系咁噶嘛。 嗯， 咁你点样系中介啊？中咩介啊？即系你明唔明我意思先 ？OK， 明白。 同埋你正常你点会俾中介嘅啫？嗱，你同阿小猪。 嗯。 你俾钱小猪啦，俾钱小影噶啦，有个中介，你系咪先？你谂一谂先，你 ，OK， 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 唔好你同你讲咁熟嘅女仔， 系 就咁讲你而家去珠海唱卡 OK， 咁你俾钱俾个妈咪，俾阿嗰个你个妈咪个名叫咩名话？ 小龙女， 你系咪直接过数俾小龙女先？ 其实可以噶喎， 咁你有冇啊？你都系俾嗰个女仔噶啦。 嗱，听我讲先，嗱一啊，我讲啲 case 俾你听先，我同阿碌。咁喺环江呢有时呢个媽咪都话你唔好俾钱嗰条女你俾钱我佢会俾嗰条女嘅。 多唔多呀一百单。 我从来冇做过。 就係囉。 但你真係可以咁做。 唔係即係我意思即係大家。 因为呢我哋曾经有呢啲好唔愉快嘅事发生过。就啲女放飛機。 唔係。 俾咗钱之后放飛機。俾咗钱之后跟住就。 你唔係 跟住个媽咪就话得啦你有呢个俾钱我俾个女啦咁样嘅。 喂等等先啊牛。 都有啲事发生嘅。 我问一问先。 Okay、 真係出嚟玩咁耐。 嗯。 大家听战男嘅网友㗎啦。 係都系俾。 你有冇试过一早俾晒钱条女三千蚊先坐低同你玩到夜晚同你卜埋一第二日先走。一定系第二招。 第二招。 搞完先俾㗎啦。 毒嘅就例外㗎嘛。 即系你唔好同我啊，恩仔同我恩仔太耐冇去玩啦，你唔好呃我恩仔先。 咁熟系咪要例外先？我可以俾啲钱俾钱先。 有几多个会出去玩会熟啊？ 坦白讲，而家阿嗱，你因为我上个礼拜讲嘅讲法，阿迪迪冇得拣。 唔系 焗熟噶呢个 咁佢个熟佢就唔系妈咪咯，佢系熟嗰个应该系男妓咯。嗰、那個男人就熟咯，係咪啊？係咪先牛哥？嗱，即係大家真心，即係將心比心，大家都自男噶啦、 啊。 做得你節目，聽得你節目，點都揾個性工作者噶啦。 嗯， 喺香港或者喺大陸，係咪先 ？OK， 冇話俾咗錢先。 我唔嗱啱咪嗱，因為你知我呢個大家，你有乜立場多過我？我冇立場，我真係我完全冇立場。 我有啊，我幫佢、 okay, okay, ， 我幫阿迪迪嘅， 冇立場， 我絕對撐迪迪，我係佢 fans 嚟。 但 係 有喺國內有一個講法，就叫釣魚。 钓鱼执法啊嘛， 钓鱼执法，即系我讲啦 case 俾你听 啦。 我讲 case 俾你听啊。某议员个仔喺大陆咧，咪出嚟买单嘢，我喺即刻翻，即系厕所都唔系。 唔系，我即刻攞啤酒都唔攞住。某议员，前议员， 前议员嘅仔， 台湾系嘛？ 前议员个仔讲过嚟嘅啫。屌你系你知嘅咩？听我都冇有听过晒噶啦，我系我先知嘅啫嘛。佢咪俾人钓鱼咯。个仔，咁佢话说嗱，咁、那个故事系咩嗱嗱？ 我讲过先，大陆系好兴钓鱼， 好兴钓鱼。 其实唔系阿老萧都讲过、 啊。其实佢系钓鱼噶，其实阿、前议员佢仔俾人钓鱼噶。咁、阿、前议员个有个宅家卖草啊，卖挨嘅，俾差佬周勾咗。咁跟住就同我 查到个电话记录， 唔同呢次唔同。我个风就话查周勾咗，咁咧就个差佬就唔拉嗰个宅家。就个拆家呢如果有人搵佢呢有人搵佢呢攞货呢就督佢出嚟。 嗯。 咁家产呢而前议员个仔呢 就喺大陸嘅就揾個攞貨。 就咁巧。 咁巧揾個攞貨。咪一周就周到前議員嘅仔。咁唔淨止佢嘅喺間喺銀髮港呢間酒店老地方酒店。 咦係咩 拆咗啦。 我好熟喎、 啊。係啊好熟嘅老地方酒店拆咗啦。 拆咗再起都係嗰、那 個。啊拆咁啊就開呢、這個開呢個酒店房 ,party 房就開 party。咁全部一行唔知幾多人啦佢唔知啦就拉鳩晒。 嗯。 跟住睇身份證睇回身份證。咦前議員個仔特案喎我講唔到咪。啊邊個喎前議員個仔喎。跟住其他人全部放晒。 嗯。 有男有女全部放晒。 嗯。 淨係留返呢、這個。 嗯。 你就。 哦、即係當日好多人嘅。 啊。啊。咁跟住就即係我有封呀我啲坦白講我啲封好堅嘅。但我唔敢、我唔敢話識人啫。 有冇八成唔止。 你當我鳩噏囉。 我哋 講啦。唉嗱我成日都咁講呀啦係咪先。我講嘢好撚堅嘅但我唔可以認呀話聲嘅呢。即係我講海關呢即係走私嗰啲嘢呢幾撚堅呀大佬。但我唔可以話咩㗎嘛大佬。當然我真係冇做。但我唔可以話識呀識㗎嘛大佬。我只係聽返嚟㗎嘛係先我只係咁講嘅啫。即係我邊次呃過你先坦白講。 嗯。 唔係次有證據我講完都有證據㗎嘛。咁嗰次就係咁樣咩其實俾人釣魚嘅。咁如果呢一次滴滴真係嫖又好佢係咩鴨又好角角都好。 嗯。 其實某程度佢都俾佢都一樣俾人釣魚咗嘛。咁、那個結局個結局都係叫都係性工作者。即係只係男同女嘅問題㗎嘛。 冇人信係男嘅好多人都知道男係泼佢因為話佢嫖話佢叫雞想打沉佢點不知形象仲好。 係因為天文牛嘛。 佢係基佬其實。 所以天文牛嘅形象非常之好㗎。係咪先。但如果你話我基佬嗰頭我可能形象矮啲㗎嘛。真係㗎我覺得唔出奇㗎我冇有都係咁睇㗎。係咪先。咁我呢個係一個釣魚嚟嘅。OK, 所以我冇立場。男又好冇女又好佢都係一個俾差人玩嘅人啦、即係俾公安玩嘅人啦。咁喺立場嚟講就應該係冇事㗎啦坦白講、有邊一次係可以即係唔係當場捉到你係要坐監呀即係俾人拉㗎。唔係冇聽清楚網友。是好撚多。原来支付宝或者微信俾钱。 是啊我好想 捉撚返。ok, 佢捉到佢个性工作者佢只隔角角。个公安攞咗部手机。就算啲晒以前嗰啲嘢微信都有佢嘅记录支付宝都有记录佢查得返。佢可以真係会可以搵得返你。咁样俾人拉嘅人好撚多。 我想讲嗱我讲过㗎。惊 唔惊 等我睇下先。 冇惊唔惊 唔係你睇我讲埋先。 好 惊。曾经就係喺应该係浙江有单嘢定係福建、有单嘢就係咩呢有个斜骨墙佢仲要係有开大。就係拉嗰间墙呢就搵到500蚊开大就搵所有 500蚊以上嘅。 500蚊俾500蚊嗰个价目嘅人返嚟问你系咪叫家。 跟住全部15日行政拘留。 就咁样证明你。即系你明明电子货币啲大陆佬好嗰啲叫咩好自豪㗎话好方便啊。但其实佢冇諗到你嘅私隐暴露晒你叫鸡嗱阿嗰个边个话雷鼎明啊话大陆叫鸡都要俾 支付宝啊外国人啦 俾嗰啲叫做唔系电子支付 啊外国人 戇鳩咯 外国人戇鳩 而家李雲迪咪衰咗喺电子支付佢好明显系其实成件事好明显系因为睇捉到个女仔之后知道系性工作者 因为佢因为电子支付基本上就实名登记噶嘛 因为佢讲明佢唔系去酒店嘅喺个北京朝阳区嗰个某个公寓嗰度发生㗎嘛呢单嘢就后咩。 私斗嚟㗎嘛其实冇程度。 可能条女间屋又好乜都好。 係啦。 咁啊跟住话睇返嗰啲记录查到㗎嘛上个礼拜讲过啦。咁如果你话哋俾现金咪冇嘢。 係啦。 100咗100蚊纸㗎嘛。都唔系好多㗎咋牛哥。 咁、okay, 嗱你嗱 唔系我又问你你都成日俾钱啲女女系支付宝小猪小英嗰啲係咪 係 你唔俾现金喎、 啊。 我有个理由，我前节目讲过噶，讲过噶、 嗯， 我一向俾现金噶，我所以咧，我系一个好古板嘅人嚟噶，其实你都唔好以为我真系好行得好先进啊，好前啊人啊，我都古板噶、 嗯， 我记得两样嘢，一叫鸡俾现金， 嗯， 二赌钱唔好开赤，啱唔啱？ 嗯。 啱唔啱先？ 即系唔好碌卡， 唔好开只，屌你萝卜开只，屌你老尾，间赌场点会信你张支票啊？系先？所以开支票，赌钱唔开只，叫鸡俾现金。 嗯， 但我喺节目度讲，我只一向俾现金噶，一向俾噶， 嗯， 我俾开噶 ，OK。 嗯， 直到有一次， 嗯， 小猪，我俾现金， 嗯， 小猪面有难色， 即系话好难使啊啲钱系嘛？ 哇，佢话。你俾現金啊？因為我都二千幾蚊，你知唔知其實好等多噶啦，廿九幾張噶啦。 你上次見小朱都俾二千幾噶啦。 係噶啦，不一樣醒佢噶。 唔係正常嗰陣時嗱， 二千咯，二千咯，二千咯，二千。 但係而家好似話三千個。 而家我俾三千噶啦，而家我下次見到我俾三千。 喂，阿哥點跟你去玩啊？ 唔好跟咯。 即係如果通關之後， 咪跟咯。你都咪我去咗你咪未？ 喂，你而家係正題未啊，牛哥？ 未㗎，未㗎，個遠嘅咧，遠㗎啦，遠㗎。 喂，通關幾時？我哋未講。 係係係，先講。所以我講阿小豬嗰次面有難色， 係咪有難色？ 個俾現金。咁其實一向我都有支付寶咁樣。咁佢自從佢改嗰次之後咧，我咪俾支付寶佢咯，咪俾微信佢咯。 其實而家咁戇鳩嘅大陸妹， 唔撚知啊。咁當然啦。咁到小影嗰陣，我俾開我咪有小影有時俾現金，有時俾 支付寶 咯。 但阿小影就冇話，即係收現金都好開心。 係咯，開心。但小豬嗰次收現金就變咗難色啦。 嗯。 咁可能二十張，佢覺得即係可能厚嗰頭或者驚唔見啦。咁坦白講， 入銀行咪得咯。 唔會噶嘛， 佢一二啫嘛， 唔撚知啦。咁嗰次變咗難色之後咧，我就多俾咗現金啦，唔係多俾咗支付寶啦。即係俾咗電子支付咯，咁一向我都俾現金其實，嚇咪講我有個理由嘅，我節目講過㗎啦，係咪先？ 再講一次啊！ 而家再講一次先至再講㗎嘛，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啊下個禮拜我哋講下其他嘢通關啦， 通關都要講下。 咁啊神丹府唔知有冇啦，咁啊都係咧望啲網友打賞啦，你知，屌你真係呢排都使得好撚大啊！ 使得好大， 好撚大，因為雙十一啊嘛。 哦， 我今日先兑咗兩雞嘢人民幣。 哦，係。 哇！屌你肉都扯埋。我銀行得翻兩蚊咋，唔加賺。屌你喂，我真係記住，我驚連嗰個咩三蚊銀行嗰啲扣唔撚到啊！ 扣唔到 啊！扣唔撚到啊！屌你咪焗撚你，一次過對個老母兩雞啊！ 哦， 唉，咁計先對個兩雞咁啊，諗住咁啊，諗住十一號咪淘寶咯。 嗯。 啊，咁啊，而家節目出街嗰時候都差唔多啦，應該。都正系呢几日嚟啦，呢几日嚟噶啦， 差唔多啦。你嗰二号加七九号啦， 九号啦，日九号啦，系咪？仲有三日咋？ 系啊， 搏命噶！我而家逃亲好卵，搵重手啊，几千几千咁逃啊！而家我当然唔停止我一个啦。咁有时我要帮埋其他朋友逃噶嘛。咁都系啦。如果网友要我帮手逃嘅，开声咁我可以帮你逃嘅。OK， 咁啊。 好， 节目时间差唔多啦， 差唔多啦， 次球打上啦，有冇神山虎埋未知，咁希望大家支持啦。 OK， 好， 咁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OK， 拜拜。